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第一首歌曲来自王大文，2015年快乐不快乐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不要浪费星期六。其实很多人的心声都是这样啊，在星期六的时候或者是包括星期天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这个双休日两天，得让自己呢彻底的放松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娱乐一下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对得起自己前面五天那么辛苦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会有这样的体验啊，尤其是在星期五晚上的时候，平常呢都希望哎呦早点睡觉吧，第二天上班。可是在星期五的晚上，因为第二天不上班，而且因为觉得好想把这个休闲的时光多留一点，留的时间长一点，所以呢反而会熬夜。因为好像觉得说我不睡觉我不睡觉，然后呢这个我休息的时间就显得很长一样，一种很有趣的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。那么这一次的双休日你又有着怎样的安排呢？蔡依林让爱传出去。 爱是看不见的语言，爱是摸不到的感觉，爱是我们小小心愿，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。爱是仰着头的喜悦，是说不出的感谢，爱是每天多付出一点点，说说何时不在乎考验，让爱传出去，它像阳光温暖我和你，不管有多遥远，总有到的那一天。 2017年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单曲啊，一首公益歌曲，叫做《让爱传出去》。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他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诚挚的歌声，跨越距离，把爱传出去，彼此祝福，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到这样的一份爱。那实际上在生活当中，我们的确是需要说人人献出一点爱心来，然后让周围的人都能够感觉到一份宽容，一份包容，一份温暖，一份相互理解。而蔡依林的这首歌曲的 MV 呢，还是特别在母亲节的时候推出来的。在 MV 当中呢，有着这个童趣的字体，还有什么像这个鲜花呀、小星星啊，给人感觉呢是非常的有童趣。再来听到飞轮海200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越来越爱》。 如果青春只剩一张绝版海报，把你贴在额角，收藏你的背影变成无价之宝，由我到处炫耀。走路又在飘，吃不饱睡不好，脑袋都坏掉，心狂跳，太糟糕。有没有听到千里外我对你呼叫？怎么办？我越来越爱，快给我大声够告白，爱就爱，马上要精彩，不要再拍。为你哭，为你笑，为你疼，为你爱，不抵抗，不算来，不悔改。管他的今后或早白，只要被你崇拜。留你作为世界最后一个偶像，灵魂遭到失恋、不管你有没有空当分我目光，沦为快乐羔羊。走路都在飘，吃不饱睡不好，脑袋都坏掉，心狂跳，太糟糕。有没有听到千里外渺小的呼叫？怎么办？我越来越爱，要举着最夸张的澎湃，第一个冲到第一排，比谁都快。为你哭，为你笑，为你跳，为你爱，不抵抗，不想来，不悔改。管他的心痛或苍白，只要对你崇拜。Oh my God， 我越来越爱，享受着宿命的安排，眼看你执迷的风采快升到海。为你哭，为你笑，为你跳，为你嗨，不抵抗，不算来，不悔改。越刹车越停不下来，反而越来越爱。Oh my God， 我越来越爱，不比爱天都塌下来，而不是你给的天才。不要被害，为你恨，为你爱，为你坏，为你快，不应该，更应该，太活该。越忍耐越停不下来，只能越来越爱。 心就泛起浪。

fine, fine, that's just really fine.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林小培1998年首张专辑宣乃林小培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烦。谁都会有烦的时候啊，可能每个人应对烦恼呢会有一点点不同，有的会找朋友倾诉，有的呢会听听音乐，有的呢干脆就是去跑步运动一下啊，出一身大汗，也许烦恼也会随之消退了。魏晨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是他为电影抢红所演唱的推广曲弟兄。 当我跌倒，你背起我逆风飞翔，当我迷失，你引导我扬帆回航，在黑夜你给我光，寒冬里赐我暖阳，你是我最好兄弟，你伸手擦掉我伤痛的印记，那天起用尽此生去报答你，像水手无惧鸳鸯，像飞蛾扑进火光，陪着你我永远都不会退去。笑和泪交织命运的游戏，一幕幕像是昨天，回到最初那一天，你是我这一生最好的兄弟。手擦掉我伤痛的印记，那天起用尽此生去报答你，像水手无惧鸳鸯，像飞蛾扑进火光，陪着你我永远都不会退去。笑和泪交织命运的游戏，一幕幕像是昨天，回到最初那一天，你是我这一生最好的兄弟，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好兄弟。 抢红讲述的是由一瓶爵士佳酿酒神所引发的一场夺宝之旅啊。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魏晨为电影所演唱的推广曲弟兄，片中温暖的这种兄弟情谊呢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可以说是娓娓道来。在首映礼的现场魏晨呢也是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曲啊，把现场的气氛呢推到了高潮。而这部电影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它是黎明首次执导的一部夺宝枪战电影抢红。好了，我们再来听到戴佩妮2004年《So Penny 好佩妮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辛德瑞拉》。 她没有过一些，没有华丽衣裳，没有忠诚的强大，没有带花香，没有不会装，她的名叫辛德瑞拉。不爱说话，不懂装傻，任别人叫她丑小鸭，春去秋来没变化，你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。Cinderella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 Yeah.

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。 很经典的歌曲，听起来就像是在这个喝一杯陈酿的老酒一样啊。蔡琴《恰似你的温柔》，1996年民歌蔡琴当中的一首经典代表作，唱了这么多年大家依然是百听不厌。而接下来是来自陈奕迅2001年《反正是我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全世界失眠》。说起失眠来，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哦，生活当中如果遭遇到失眠的话，其实是一件很让人就是不太舒服的事情啊。因为你要知道，睡眠充足的话，你才会有足够的精力，对吧？你才会活力十足，容颜呢也会非常的这个容光焕发的这样的一种感觉。可是如果失眠的话，好吧，黑眼圈也来了，脸色也不好了，人也看得憔悴了。所以其实我们都不希望失眠，要养成一个好的睡眠习惯，对不对？希望今天晚上的你一觉睡到大天亮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路上的你。 想起我不完美，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？想着你的滋味，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？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的咖啡，只怕感情潮水，远离我梦中的堡垒。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。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。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？如何爱你爱到终点？